起来，我打一碗的菜一盖，我可以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开始四月二十六号晚的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咧就 尾场， 我同阿冯总喺度啦，系咁啊，的哥唔知去边，咁啊继续又系一个冇刁民牛嘅北上频道啊，暂时 咁开始啲人系咪挂住阿牛哥啊？ 挂咗好耐噶咯， 系咩？有我哋有网友话担心话佢走数啊，话 佢冇走数，系我成好 街舞嗰条 好维护嘅，系呢把声， 哇，又开声 新嘅声 ，OK，Alan 咧就好多喺我哋个网站都 active 嘅，好有渊源嘅， 好多 Facebook group 都好 active 嘅，咁啊同埋好有渊源啊， 系 我哋第一次嗰个 网聚， 咁啊 Alan 就有帮佢手搞嘅一齐， 冇错 啦，咁啊今日捉佢上嚟，梗系会有啲。有啲话题啦 ,ok, 咁佢有啲嘢有啲大陆嘅经验中国嘅经验同我哋分享嘅。咁啊首先就欢迎 Alan 先啦。 ok, 都要再多谢。 其实好多我想问一下，其实等大家了解一下你先啦，你是做乜嘢嘅其实。 我自己呢做呢个电子商贸嘅，咁我自己。 电子商贸。 e-business 呢英文就。咁 e-business 分为呢一个叫做是 e-commerce, 再加埋是SEO 啦，即係 keyword search 啦，同埋都係叫社交網絡啦，即係 SEM， 即係呢一個叫社交媒體。咁、哦、你我即係我做 IT 人嚟咯， 可以係咁咯。咁但係我有五，我工作咧，其實呢個工呢類型工作比較新鮮啲嘅，因為外國咧就流行咗好耐，香港就冇一個既定嘅叫做工作嘅名稱。咁但係我哋叫我哋自己做 e-business 嘅人，咁其實都係要做呢三個範疇嘅嘢。咁我自己就有五成時間咧。就係做緊 IT 嘅嘢，有三成時間呢做廣告，有兩成時間呢做記者嘅。咁即係嗰個身份都成日都調嚟調去㗎啦，咁樣。 記者？ 係呀，咁有陣時你譬如我係幫一間公司係做緊呢 brand building 嘅嘢，咁我要去搵一啲資料，咁、哦、可能去商場又或者去網上搵啲資料，然之後去再係整合返啲資訊，然之後 post 返上網。咁、哦、有陣時打返啲嗰、那個資訊嘅產品一啲圖片又或者一啲叫做寫 blog 啊寫文章，我自己另外都係一個專欄作家啊，咁亦都有寫我專欄嘅。 哦 ，OK， 去邊度揾到你嘅專欄嘅？ 我專欄其實都喺中小企資源網嗰度嘅，咁可以掉翻啲資料俾你咯。咁、 okay. 好啊，分享下嘛。 我通常都會寫國情啦，都因為寫國情啦，寫電商貿啦、科技同愛情嘅嘢。咁好多時候咧，因為我自己都係因為基於係2010年嗰陣時咧，就我做開由 eBay 開始要做好多一啲叫做電商貿嘅嘢，係關於國內嘅電商貿啦，譬如有關於淘寶或者天貓。咁喺嗰個國情嘅嘢，我唔係好熟，咁變咗我一次就係喺個漫畫屋入邊啊，九月份嘅，我記得係攞一本天下。跟住呢就阿馬 Sir 就話 哦，你又講呢個故仔。 咁阿馬 Sir 佢話佢話佢有聽北上嘅習慣，佢話佢好夾嘅好多粗口，但係呢佢聽到非常之。 你講清楚啲呀，阿馬 Sir 有聽北上頻道嘅習慣。 係呀，咪有。 你聽日講嘢以為你話馬 Sir 有北上嘅習慣啲。大佬。 馬 Sir。 好大喎。 馬 Sir 佢喺。 講清楚少少。 但係馬 Sir 佢自己嗰本個專欄度寫得好清楚，佢話喺國內已經有一條生產線㗎啦，佢成日喺蛇口嗰度返工。咁、變咗佢嗰啲呢個節目呢，佢聽呢個節目呢就非常之有明白嘅，因為佢自己呢身在其中。我覺得呢個咩節目呢，咁佢呢就最尾嗰句呢寫住話，如果你想搵北上頻道呢，你只係 keyword search 嗰度呢就 search 北上頻道咁得啦。 OK。 咁我咪一路聽到而家囉。 喔、哦、即係你都係由馬 Sir 介紹開始嘅。 咁又要多謝馬 Sir 喎。 係啊係啊即係佢唔係好早Alan 唔係好早期嘅北上頻道嘅聽眾嚟嘅。 有幫手，因為譬如我哋台開之後呢，要多謝就有時Alan 呢佢就會將我哋節目有時佢啲討論區嗰度啊就會宣傳下分享下。 擺喺 YouTube 咁樣㗎。 有討論區囉，我記得。 Forum 啦。 係啊係啊係啊。 好，同埋都有支持其他網台啦，呢個真係好有嚟嘅。 你都聽好多網台喎。 即係我多數都會聽，有陣時夾多數大部分都會聽 Magazine 嘅，咁樣聽隔離網台都係有， 係啦，呢啲客套。 但係我想了解一下，即係捉得你上嚟，咁啊講下你嗰個 career 啊，即係頭先講，即係你嗰個其實同中國嘅多唔多接觸嘅，即係譬如話。哦、你有天有接觸過天貓啦、 淘寶啦、eBay 啦，咁其實 或者、okay, 你有冇啲客户係中國嘅客户啊？ 客户其實因為我幫間公司我係職員嚟嘅啫，咁佢間機構咧就係國內有廠嘅，咁國內有廠嘅話咧，佢都會有啲分銷商喺國內，咁、亦都會攞外國嘅品牌攞嚟打入翻中國，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係好多時候都會 比較多就係即係幫國外嘅品牌，係 啦， 就入去大陸 啦，咁同埋 之後就幫佢寫 message 啦，同埋即係將佢 係 啦，將我推廣由外國品牌要轉翻做中文，仲要係。你唔可以寫，即係我哋唔可以寫一啲香港人嘅味道嘅嘢，要寫一啲國內人啱嘅口味，譬如佢即係佢啲電影啊，或者音樂啊、歌手啊啲節目啊嗰啲類似呢啲咁嘅 design 嘅嘢，然之後咧去 即係啲完成啲嘢就吸引啲人入去睇啊，諸如此類。 係啦， 啊呢個幾聰明，因為我就經常都會有啲我都唔知佢喺邊度揾到，即係揾到間公司嗰啲聯絡啦。咁、打嚟，譬如話即係最近，譬如我記得我一個就有啲電子商業嗰啲咁，佢就話：，你嗱、你俾錢我哋咧，我哋就個貨就可以提供你個服務咧，就係將間公司有啲咩信息咧，就幫你擺上微信嘅。佢係專注擺微信嘅咁樣。咁即係而家係好多呢啲林林種種嘅。即係所謂叫做電子商貿嘅嘢啊，咁樣嚇。 呢啲叫信息咯，呢啲係比較接近一啲叫做係水軍嘅嘢咯。 嗯，即係灌下水啊。 喂，之前嗰啲科網炒咁勁咧，有冇啲收到風啊？ 我科網炒咯，勁嗰啲其實都係我聽阿達啊呢一個今日講古仔啫嘛。 哦， 真係 賢 仔，唔可以泄露國家秘密。 狗條命唔夠你死啦，唔好信啦啲。 我聽到而家咯，係 嘛？都仲未死。 咁未，我又唔我我聽。佢啲角都係想知道嗰個國情，但係我唔會買，我唔炒股票嘅。 係，OK。 我再推幫阿 Alan 推介多，有篇文咧，我都值得睇嘅，就是、當時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嘅，我記得你寫篇文嘅，係啦，咁啊，係啊，係啊，都幾 網點專家真 係。喂，唔好咁講，都係值得即係嗰時係好一個大話題啦。咁啊，有興趣大家都可以上揾翻啦。 即係 Alan 我寫好多文得嗱，仲有一樣我即係又係見你上嚟又要捉係問一問嘅啫。我諗好多網友都想知嘅，即係。都其實好多都認得你係邊個 ，OK， 咁有啲都覺得你有時好唔耐煩嘅對住你，你好鍾意貼一啲咧，即係同娛樂有關嘅嘢嘅，譬如 電影 中國嘅電視劇集啊，之類 演唱會啊， 咩都有嘅 ，OK， 冇錯，咁有啲人鍾意睇啦，有啲人唔鍾意睇啦，呢個唔係我想問嘅，我想問你究竟你自己，你係咪好鍾意睇國內，即係你有咩心得嘅咧？睇國內電影啊，或者電視劇集咧？ 我初頭就唔係咁。注重我唔係咁鍾意睇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自己因為我 唔鍾意睇你又貼出去 但係個問題係我因為我係做我做得電商嘛我係南海人我係南海策略嗰本書寫到明話如果你係想從事南海嗰行業嘅話你係一定要專注兩樣 咩嚟㗎南海咩 南海策略一本書 係 咁嗰本書寫到明呢如果你真係想做南海策略嘅生意即係凡係呢一類譬如 eBay 啊或者 Amazon 啊或者係淘寶啊阿里巴巴嗰類呢你一定要有 focus 兩樣嘢，一樣嘢就科技，另一樣嘢就係 figure 數字。咁你科技不停要革新，即係自己學新嘅科技，打敗翻以前嘅科技，即係 Steve Jobs 嗰類啦，即係成日都學新嘢啦。iPhone 2打翻 iPhone 1 iPhone 3打翻 iPhone 2咁嗰啲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你要對住嗰個 figure 係最大，即係你對住嗰個受眾一定要最大， okay. 即係你唔可能去對住香港，你攞 e-business。攞來喺香港做，除非你做陸客生意，譬如商場、海洋公園。如果唔係嘅話咧，係冇得做。你做對面向嘅觀眾最大就係喺中國，你國內係最大嘅消費群嘅話，我一定要明白了解佢哋而家興嗰啲術語啊，或者嗰啲 keywords 啊，或者佢哋啲文化。咁我都要去睇佢哋嗰啲微博嘅排行榜，譬如啲電影排行榜啊，或者微博紅人榜啊，或者有啲叫做係電視劇。咁從然間我會聽佢，我嗰首電視劇嘅主題曲係咩啊，或者電影主題曲係咩啊？咁從然間我知道，哦，黃曉明一套電影啊，譬如係明月天國嗰個係《白髮魔女傳》，咁我又貼翻出去，喂，有套叫做《白髮魔女傳》將會係八月份上咯，你而家好睇咯，咁俾翻一啲同類型自己人就話你要。 知道咗呢個 message， 你可以打返啲 message， 打返啲 design， 然之後去貼返啲廣告，八月份貼返啲廣告出嚟中返囉。 但你有冇多唔多睇嘅呢？ 有國內電視劇有冇時間睇，但係如果係電影就會睇，如果係電視劇嘅話，唔係電視劇嘅話，如果佢出少，即係如果佢出咗電影版，我有陣時會睇小說嘅，譬如係嗰套有一套電視劇就叫做係上年有一套電視劇叫做係《懶靈王》。 哦 ，OK， 咁我四十集我邊有得睇啫？ 係《懶靈王》以前拍個電影啊。 我唔知啦，但係嗰套電視劇呢就專係全部靚仔多喎，帥哥嚟嘅。咁我個問題係我淨係想睇阿林依晨啫，咁但係個問題我冇時間睇過，我唔睇小說版囉。 OK， 咁我睇小說版都當係睇咗㗎你已經。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好有興趣知道下點解你會即係係咪對電視即係國內。 或者係咪做娛樂圈㗎。係 咪做娛樂圈㗎。係有咩目的，就曾經有人誤會過Alan 係賣廣告嘅，OK， 但我睇出嗰個唔係賣廣告嘅，即係佢 just 係要分享啦。咁嗱呢個頭先佢解釋咗啦，即係我覺得嗰個好好嘅，就係話即係因為想多了解大陸，其實我都有多少有呢個心態嘅。咁有時都會，所以譬如喺國內我哋睇國內啲電視就係、是。想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啲人譬如話諗緊啲乜嘢啊，咁你可以 from 即係你可以喺每日國內嘅電視其實係可以了解到嘅，即係比啲綜藝性嘅節目啊，或者特別啲譬如追女啊，咁相睇啊。 呢排有咩最 hit 嘅嘢即將上演啦、啊？戲或者劇嚟講。 嗰套咁《白髮魔女傳》咯，咁如果你話係嗰啲，我自己就會。最近會追返睇返嗰個有一套電影係《小時代三》啦，咁、拍緊啦，咁就都會 launch 出嚟啦。 仲睇呀你嗰套嘢真係。 咁問題係好今日係收幾個億嘅話 睇一定做你行。 收幾個億係套套都收幾個億。 咁問題我係要知道點解佢收幾個億，但係因為最後面寫嗰個叫郭敬明，嗰、那個郭敬明得20歲嘅靚仔，佢係福布斯排行榜係小說家排行榜排第一嘅。 講過喇北上都。 十億呀、大佬，咁個問題我都冇十億十分一都冇。好啊，大佬，咁、我 即係你想睇下你點樣可以做到郭敬明？ 係啦，我挑戰到佢都好啊，係咪先？係 係。 咁變咗我會了解，我睇呢套電影有好多人爛片 ，OK， 我睇你有幾爛咯。咁但係講真，好老實講真，嗰、那個女主角做得好叻，即係做得好好啦。嗰班女做咗好啦，嗰、那個係其中一個就係、是 楊冪都仲有份做㗎。 有楊冪有啦，咁郭采潔啦，咁佢哋都有份做。 台灣㗎嘛。 係啦，咁變咗中港佢哋會侵啲元素，同埋佢而家喺嗰套電影係話俾你聽係。而家上海發生嘅就係佢哋做返曬嗰套電影出嚟，係俾你睇曬出嚟，全部植入式廣告，全部個個人都想係想 做富二代。冇錯，嗰下先難頂㗎嘛。 我唔係佢咁問題，個個人嘅心態就係我想做富二代，我出嚟一出世我係要做富二代㗎啦，我想過富二代嘅生活，我就算過唔到富二代生活，我要做郭采潔隔離嗰個好朋友。咁都叫攞到着數啊，係咪先？咁即係個心態，我而家睇咗就係，我明白咗，原來係。郭采潔係咩人？顧你係一個咩性格嘅人，同埋佢哋嗰個新生代廿零歲嘅人個心態係點樣樣？係點解咯？ 唔係呢個大勢所趨嚟㗎啦，大堆頭中港台，仲有植入式， 唔係我 懶現代， 我覺得唔係，起碼 Alan 夠坦白，即係就話唔係，同埋就話。佢有個明確 清晰目的咯， 係 啊， 嗰度唔係一套電影嚟嘅、啊，我睇嗰套《小時代三》係為咗了解一下中國嘅國情啊，究竟而家今日上海係點啊？咁我如果你 from 一個即係 佢一個市場裏面啊嘛， 咁嘅原因咁嘅、理由係值得， 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啲外消費啊，我哋欣賞你咪睇到反曬艇咯， 係 啊， 即係唔係好似阿刁文咁睇完仲可以開一節咁樣講俾你聽，哇！啲戲交得好好啊，點點點啊，咁嗰下 遲啲啊，我嚟揾佢同阿 Alan 對傾下偈 啦，係 ，OK， 係咁啊，好啊，即係大家分工合作呢啲，第揾你睇完揾你再上嚟講一次， 非常 唔使我睇先，大佬。 都好喎，喂，齋講國內劇都難做啊，難揾主持㗎、啊、大佬。 係啊，點解我以往幾年好慘啊？睇講親大陸佢就自己睇，咁你一小時代一二我都哇真係好辛苦啊！睇到二嗰陣時候我已經覺得好難頂啊！真係。咁啊嗱，傾住咁多先啦。其實仲有啲話題 ，Alan， 我哋一陣都會再嚟傾嘅。咁今個禮拜我 講啲大話題先， 講啲大話題先啦。 五一嚟臨近，大佬，哇！我哋要做足準備， 冇錯， 俾啲 香港朋友同埋內地朋友咧，都要有啲指引嘅。啊，我哋 即將來， 我哋就冇咩冇歧視啊，香港內地都要照顧，兩邊都要有指引。 係，總之五一必有大事啊，係，總之要大鑊啊。咁啊，所以就今個呢一集就係五月一號之前仲有一集 攻防戰。哇，啊、即係拜仁， 如果你今個禮拜有有上呢、這個 上邊都好啦， 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其實都 使你開電腦得㗎，基本上係啊， 哇，咪好臭啊，大佬，我淨聞到陣味，即係我咪淨唔想上去啊，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咧，即係全部都係唔係屎嘅料啦， 係， 哦，臭到咧， 大戰咯， 冤崩難臭，直情 大戰啊，呢個 咁啊，係啊，包括啲好耐都冇蒲頭嘅小土啦，又出翻嚟啦， 小土你好， 小土 好， 係佢又啊幫我哋揾咗幅好寶貴嘅相，呢幅都係好難揾嘅，就 呢度開心 share 嚟， 揾到一個外國人咧，我對住個。哇！我諗係悉尼嚟嘅呢度係啦，冇錯，澳洲悉尼個海嗰度咧就屙尿，嚇都好難揾嘅。佢咁都俾佢揾到，真係 唔係個鬼，唔係個鬼婆屙尿， 係個鬼婆抱住一個嘅稱咗個細路屙尿， 係稱 咗，係啦，冇錯， 都唔一唔知總之係佢，總之攞個河 B 對住個海咯，唔肯定係咪屙尿嘅，即係如果我對住海打飛機嘅可能。 咁啊，標題啊，睇下呢個鬼婆俾個仔公眾地方便溺幾 happy 咁樣 ，OK， 咁 當係先啦，當係先。 係啦，下邊好多人又回應啦，咁啊出過好多post 咁啊，個個都係出啲唔係屎啊尿嘅 post 噶啦，咁啊呢個禮拜 好唔理性啊啲 post， 好唔理，好唔包容，好唔包容， 好唔包容， 好唔包容。 嗱，我哋今日嘗試包容啊， 包容啲，要包容 包容一啲啦，係啦。咁就其實呢單嘢咧，上個禮拜我哋喺北上都講過下嘅。咁就係喺即係喺應該唔喺旺角嘅，我都唔記得嗰度。 係，冇錯。 類似啦，總之就係有對內地夫婦。係 啦， 跟住有個細路仔。就 忍耐不 住好多版本㗎，佢究竟係屙尿因為屙屎最初嘅時候係屙尿嘅。 係啦。 ok， 咁而家最後走出嚟就屙屎嘅。 係啦。 咁然之後跟住就總之就屙咗一撇嘢，跟住然之後有兩個香港嘅年輕人，有一個揸住個相機。 嗱有個版本呢就話佢屙完屎呢就係執返你屎。 係。 第二個版本呢就係佢屙尿呢係兜住啲尿。 係啊，呢個一陣要拗啊，真係有得拗，因為內地係拗， 好重要嘅呢個，好重要， 好重要啊！ 歷史真相， 包唔包容真係就係要睇呢樣嘢嘅， 冇錯。 咁就總之就係嚇，咁然之後跟住有兩個香港年輕人啦，有一個揸住相機嘅，係 先有一個揸住相機啦， 影個相， 係啦。 咁然之後咧就內地呢對夫婦嘅其中個爸爸咧就走去搶嗰個相機，搶埋個。SD 卡 係 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有動武嘅， 動武啦，格笑 嚇，即係據報道咧就係嗰個媽咪咧就攞個嬰兒車咧就推撞嗰兩個年青人， 係 OK， 跟住到最後咧搞到咧就係差人又嚟到啦，咁然之後跟住其實好多人睇嗰條視頻㗎啦，我諗大家都好熟㗎啦，咁然之後跟住就拉咗嗰對內地夫婦就翻差館。 如果啲網友真係未得，其實兩條片睇嘅，因為咧就係事發頭先阿傑斯講有一個仁兄去影佢哋嗰段片啦，咁第二咧就咁佢哋爭執緊啦，就有另外一個途人咧就再影緊，咁會唔會仲有啲多？我相信有嘅，不過可能就都啲角度差唔多啦。 OK， 其中最多人關注一條咧就係 MK 青年大戰強國人，即係呢個就類似第三方咁樣影住佢哋嘅。咁有一幅就第一身嚇，咁嗰段片我都唔知咩 個名就好似哥斯拉嗰啲咁。 嗰啲嘢啦， 好慢嘅個名。係 啦，咁你過程裏邊就見到嗰個內地朋友個爸爸啦，咁就會用個 B 去冚佢啦。咁個媽媽就用個車 係啊，用個 B B 去冚。 用個車去車佢啦。咁啊，其中有啲生逼就話：你冇事啊，你冇細路仔啊，你冇細路仔。 係啊， 冇細路仔，細路仔屙尿啊嘛。即係大致係咁樣啦。 即係你冇仔生啫。 冇 咁講嘅， 係 啊，即係佢話你咁後生，睇你條僆仔都未試過生仔㗎，你冇仔冇細路仔，你就 冇發言權， 你就唔知道 點理解 尿嗰陣時，係啦，即係好多嗰啲問題。Alan 有冇留意呢單嘢啊？都有㗎啦。 其實根本上我有上得去廣州或者係去呢一個深圳多嘅。 哇！呢個禮拜真係犀利啊，喺國內真 係反擊。 如果你冇呢個禮拜冇上過大陸啊？ 呢個禮拜我冇上，但其實我如果翻得多深圳，翻得多廣州，其實呢啲便溺嘅嘢，我係細路仔便溺，係我見慣見熟嘅吐痰咧，見慣見熟嘅啦已經。一到夏天係一個講你阿傑斯都以前講過話，係廣州係一個垃圾桶嚟嘅，酸臭味係走曬出嚟。 哇！勁咯，係啊，我都講過喺黃江社會通道嗰個垃圾桶都今日都仲係咁嘅。 如果你朝头早星期一二啊嗰啲朝头早因为人多咧，因为而家就好多人，我有啲怀疑啦，就系、是、内地自由行嗰啲咧，因为佢哋即系因为你知道朝头早喺黄岗好多旅行团噶嘛， 系 过嚟香港噶嘛，咁嗰度你知道，其实如果你大家如果系去过嗰边就知道就系喺条桥上面社会通道条桥上面企好多内地自由行嘅客噶嘛，咁可能就然之后下边又系咁多人噶，我系有啲怀疑就系好多其嗰、那个厕所咧系。是入滿曬便溺嘅，你然之後朝頭早去到係臭到你咧暈低度。 我覺得呢集係要 咁，但係嗰個咁，但係即係我哋只係推敲啫，因為點解咧？就嗰、是、個廁嗰、那個塞滿曬便溺嗰個垃圾桶咧，係喺我哋大部分係香港人等車入嚟入，即係因為朝頭早多香港人喺度等車噶嘛。咁但係我真係唔覺得我哋呢啲咁嘅香港人。是会喺度等緊車嘅時候喺度屙屎屙完屎嘅搵啲嘢裝住佢包住佢抌落去垃圾桶㗎。咁所以唯一解釋就係因為我即係講完可能有啲內地朋友又唔高興啦，但係我唯一解釋真係因為內地自由行嗰啲旅行團啦。咁因為佢哋有好多細路仔喺度，因為朝頭早佢哋喺度做咩呢，佢就企咗喺度等過關嘅，因為個旅行團因為好多旅行團係排一路喺度等㗎嘛。咁所以咧就 咁你呢個都未譴責， 佢哋要等好多好耐時間， 佢包住 佢哋有細路仔噶嘛，有細路仔咁，所以佢哋咪要便溺咯。咁便係啊，佢哋冇嘢啊，佢哋冇除地噶 ，OK。係 啊， 佢哋即係揾張報紙出嚟屙完包佢，咪抌落去個垃圾桶咯。但係我哋就慘啦，我哋就受曬咯，好臭啊！真係朝頭早咧嚇，即係呢個係經常你喺內地都會見到個情況。 夏天嗰陣味係最難頂嘅， 係啊。但係我想講翻嘅就係、是、嗱，呢個禮拜其實就係喺內地嗰個討論係好熱烈嘅呢單嘢，即係我哋完全係想像唔到啊。 係。 咁我諗呢、這個幾樣嘢咧，因為微博嘅發酵啦，仲有就係因為有好多嗱。仲有一個嘅、有一個就喺鳳凰衛視嗰邊嘅，好似係鳳凰衛視， 又 係 個吞張三日行， 就有個叫優露薇啊嘛， 哦，女優露薇， 女優露薇啊嘛，佢個名好出名，咁佢咧。佢有講到呢件事，咁跟住然之後咧，嗱，點解我哋話個版本好緊要咧？就係佢講個版本咧，睇下先啊。佢嗱，首先就係內地人最初嗰個版本咧，係就係話嗰個細路仔屙尿嘅 ，OK， 咁但係後尾咧走咗出嚟，而家就香港個版本就係屙屎啦。係咁啊，女優露薇嗰篇嘢咧，基本上咧嗱，佢就講咗兩樣嘢，佢就咁樣講嘅，有兩個 point 咧就好令到內地嘅朋友好反感嘅。第一個就係咩？佢就話佢就唔係講緊屎同尿嘅問題，佢就話嗰、那個細路仔個媽咪咧係有一巴刮咗過去個。嗰、那個年青人嗰度 係睇 耳光 睇片咧係有嘅 嚇、OK 咁然之後咧就另外一個 point 佢就咁講嘅，佢話嗱唔好喺公眾場合暴露孩子身體咧係做父母嘅常識，佢話揾唔到廁所揾個角落就避一避，幫孩子換個內衣都應該去廁所或者角落，不要當著陌生人。咁呢個係愛孩子嘅一個表現。咁佢如果真係喺個廁所或者人口比太低，要求政府多建公廁，另外在香港再有道理動手一定違法，要維權，比如要刪除照片，主動報警就電話999。咁即係大約意思，佢就話，即係首先就盡量你即係。爸爸媽媽應該保護小孩子啦，喺公共場合就唔好暴露小孩子嘅身體啦。咁仲有呢就係佢話，就算係有人影你相，咁你咪打999囉，使乜喐手喐腳刮人哋呀、之如此類呢咁樣。咁佢呢篇咁佢呢就被喺內地就被人丙到九彩啦。 嗱要講輕輕講幾句，即係女優露薇，我唔肯定全部係咪內地朋友都知啦，即係香港朋友都知啦。咁其實佢係個即記者啦，正如傑斯都講啦， 國內返嚟 國內啦，咁然後就係 身份係香港 鳳凰衛視即都做記者，咁佢成名呢就係因為佢係真係堅秋戰地記者嚟嘅。 係 兼算上兼 可唔可以叫 相對 咧？ 相對啦， 我加個所謂啦， 相對算係嘅。 唔係 真係，喂真係去過， 因為國內都冇乜人去戰地嘅。係 啦 ，OK， 係啦，咁佢即算係啦，都去過啦，咁、okay. 啊出好多書啦咁樣。咁、然後可能即大家可能就話，你去到戰地。嗰啲導彈你都唔驚，你覺得屎係仲恐怖過地雷？ 係 咪講笑？ 佢舊年都仲，佢其實佢呢一兩年都有啲好出位嘅言論嘅，譬如話 講緊佢曾經比較過乜嘢叫中國式過馬路同埋紐約式過馬路啦。因為舊年呢其實有人講過中國式過馬路啦，就係話大家唔使睇紅綠燈啊，唔使成日亂 Q 咁過，咁就叫做叫中國式過馬路啦。咁然後啦，係啦，嗱，你通常你明唔明 Alan？ 你講完呢啲，咁我哋啲中國同胞又唔高興㗎啦嘛，咁佢就話 獅子唔高興， 係啦，獅子唔高興啦。咁跟住獅子就會通常都會就好似用下笑土式嗰隻啦，就係做咩？即係中國人咁樣過馬路嘅咩？ 咪咯， 美國人都係咁樣過馬路啦，咁樣啊，即係通常都係啲咁嘅反擊㗎嘛。咁跟住咧，阿女友露眉咧，舊年就咁樣回應過嘅。喂，佢就比較過咩叫中國式過馬路同埋紐約式過馬路。佢話紐約呢係都係有人呢係唔會跟交通燈過馬路，但佢補充，佢話但紐約人呢通常呢佢就算唔跟交通燈過馬路呢，佢都係會睇清楚真係兩邊冇車佢先會過馬路嘅。OK， 即係佢其實一個好微調嘅分別，但佢講嘅就話呢個好重要，因為呢你睇清楚兩邊冇車就唔同中國人，中國人係唔會睇嘅。咁你會你唔係淨係話你可能自己俾車撞死呀，你累埋你揸車嗰個㗎嘛。咁佢就即係佢就話點都係紐約人優質啲嘅，因為人哋係唔會累到人嘅，就算唔睇交通燈。 嗱呢啲蝦味 又俾啲國內人就丙到去狗狗餅咁囉。 呢啲走狗嚟，呢啲蝦味嚟嘅。但係如果啲網友呢想睇下呢啲呢個蝦味走狗嘅啲言論呢，你 search 一個女呢就係、是、門字邊一個姓女嘅。 咁樣 search 一個小玩一個西，但係佢係門字一個女。 係啦。 嗰個女呢就係、是、 姓女 四娘個女。 兩個口嗰個女。 唔係女人個女呀。 冇錯。 係呀 ,ok, 好好好奇特嘅呢個名。 咁其中一個女優露眉嘅微博就話、多粒花生核彈啦、啊 okay ， 不過天生我諗佢個名，即係佢個命運都係要人俾人屌㗎啦。 因為露眉嗰字啊， 係啦，即係你叫做優露眉已經夠過癮啦。 改翻個名啦， 係咯，你仲要嫁個老公叫姓女嘅，咁即係諧音好似你露眉咁樣，係咯，注定啦呢啲。咁然之後佢嗰邊嘢就導致到後屘就國內就喺微博就有人咧。有啲網民咧就發起一個叫做杯葛行動， 杯葛咩？ 咁啊嚇， 點杯葛？ 嗰個杯葛係咁嘅，佢就話直從六月一號起咯，就唔再去香港旅遊，直至女優露眉道歉同辭職為止。我都唔知點解會關佢事啊！ 喂， 真係好鬼好笑。 阿露眉姐， 係啊， 喂，靠你啦，千祈唔好道歉，靠曬你，千祈唔好道歉。 呢個係 Kelvin 嘅立場啊，嗱，唔包容啊，開始玩嘢啊。OK， 啊，咁啊就有啲即係啦，咁啊。即係要佢道歉， 仲有官媒嗰啲咯，你騰 係 環 球。咁但係佢都其實網民嗱有啲原因嘅， 係 因為呢個後屘蘋果有報道到啦，《蘋果日報》 係 咁，《蘋果日報》就有個陰謀論啦，就點解揀六月一號先？ 係點解？ 因為六月四號係燭光晚會嘛，咁近年好多國內朋友都嚟噶嘛，所以咪揀六月一號咯咁樣。咁、但係出呢個杯葛行動嗰條友仔咧，喺微博嚟有咧，佢有解釋嘅，佢個解釋都幾得意，佢就話佢本來都想即日開始係杯葛。啊！即係發你呢個杯葛行動， 但係 佢話佢考慮到部分有啲同胞咧都已經計劃嚟呢個香港，所以有個緩衝期， 係 啊，特別係五一啦， 呢啲咪 好多人嚟， 呢啲咪計劃咯， 呢啲咪包容咯， 呢個計劃有遠長遠， 冇錯啦。咁啊，所以就即係所以佢就話會騰到六月一號咯。 哦，六月一星期㗎，睇下先。 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星期日嚟，誒唔係，六月一號星期日，星期日， 星期日咁啊點啊？ 冇乜。 O K， 咁啊，然之後 跟住咧就一浪嗱，首先都話呢個係 香港嘅反應，唔係呢個互動嘅啫， 因為巴塞對拜人嚟㗎嘛， 係啊， 即係你哇發動地面重擊，我就梗係打個 counter 㗎啦， 冇錯。 咁香港 counter 就話六二一啦，唔好五一咧， 係啊， 係啊，早啲。 同埋我諗嗰條友又係懵丙嚟嘅，即係佢又冇發現就係、是。香港啲人嗰個反應呢， 係 我諗同佢個預期又好唔同囉。 係咩？你覺得咁樣？ 香港人嘅反應就係、好興奮 囉。哦，咁但係喂，但係係我哋仲迎 接佢。咁又出圖啦，又出好多 所以就佢哋又再轉陣喎、 啊、 再變陣喎、 啊。點變化？ 咪就係話六一叫曬所有兄弟落嚟， 嗯， 屙屎。屎系啊，屎工啊，用屎工啊，系、 哦、 啊，系、 okay, 啊 ，OK， 用屎塞住你把口，咁大胆你呢班咁嘅香港嘅咁嘅蚁民嘅港珠。 但系你根据以往嘅经验咧， 但我要再讲埋香港呢边嘅再 counter，OK，、 okay, 知唔知啊？就因为高登发起啦， 系 就系摄影大赛。 系 你嚟我 龙系系啊呢、這个呢、這个要讲就系、是、 我嚟影 系啦，龙友又复苏啦， 系 即系我谂沉寂咗好多年啦。以前嘅几年前，譬如龙友我哋专影 model 啊嘛， 系系系 影下 Angelababy 啊，影下周秀娜嗰啲，我哋以前都系咁噶嘛。而家冇兴趣噶啦， 系啊 影。影屎， 总之你、 okay. 你屙，我只要喺你个屎落地嗰刻，我要影咗捕捉嗰刻。 唔系，仲系啊！ 我觉得呢刻咁样嘅对，大家对焦咧，即系嗱，我要唔好意思啊，王家卫 fans， 我好有觉得好有一代宗师嗰种咁嘅氛围，系咪向佢致敬咧？佢攞咗最佳 电影。你我谂唔系，我会觉得五月头开始咧，你会喺啲 Facebook 啊或者喺网站咧会见到多啲。好沙龙嘅相啊， 耶， 系啊，即系话摆个靓 pose 啊， 系，即系用个 佢屙嚿屎啊咁嗰啲咧， 或者嚿屎系有朦胧，即系佢将个快门校慢啲嗰啲咧， 哇， 有景深，景深， 冇错，OK， 有少少后现代 feel 嘅，即系嗰啲咁样。 牛哥话咗系。即系个问题系老公同老婆个互相之间嘅感情关系嚟噶嘛喺个 lift 口度啊个老公就系喺个 lift 口度挡住啲人群，叫个老婆快啲去咗，咁呢系两个夫妻间互相之间嘅感情，咁呢个系亦都系一个系建立嘅感情嘅关系嘅其中一个部分。咁但系我自己觉得香港人咧抌烟头都要罚千五啦，咁你国内啲人嚟用屙屎咁你罚几多钱咧？我想知。 唔系呢件事系好，我都话我哋个节目其实讲过好多次啦，呢啲咁嘅中港矛盾。咁但系个问题啊，即系而家已经系好难去评论嘅。我自己上个礼拜都讲过下，就系话。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兩邊嘅人都應該自己要檢討嘅。即係譬如話國內嘅朋友，喺譬如話呢個禮拜，其實喺國內嗰個討論就係好多嘅輿論都係覺得就係話我哋冇錯嘅 ，OK， 我哋嚟到呢度係我們是消費者，我們是上帝咁樣，我用到啲咁嘅字句，跟住又覺得就係話。譬如你見到《環球時報》啦，《環球時報》嗰邊就係、是、嗰邊評論就係話，港人就應該包容大陸旅客嘅便溺行為喎。 邊個講啊？ 《環球時報》啊， 好嘢。 咁佢向佢哋咧拍照，即係顯示香港人集體不文明。OK， 嗱，我可以講下《環球時報》嘅幾個 point 嘅，其實都好有指導性嘅。OK， 好要聽。 係啦，譬如話香港男女青年制止嘅方式係偏激嘅。佢話佢哋咧唔善意咁樣提醒或者糾正，咁啊未有幫助解決困難嘅意向啦。佢而且係直接採取對小便嘅小女孩進行拍照嘅激烈手段，咁啊對係啦，對嗰對內地夫婦嚟講咧係難以接受嘅。咁仲有咧就係嗰啲激進嘅小青年啊，極力咁樣表達自己道德上嘅高貴，實際上佢哋呈現咗嘅咧。恰恰就係香港社會市井氣低俗嘅一面，咁佢話睇下嗰啲社會即係佢話睇嗰個社會啊，嫌棄外來嘅遊客啦，動不動就炫耀啊，即係佢哋不如我哋呢一種咁嘅感覺，咁啊甚至係惡形惡相咁樣去即係對住人哋，咁佢呢啲係一啲嚇有涵養嘅群體咩？咁樣咁佢話喺香港嘅歐美人出現不文明舉止嘅情況咧。亦都不在少數，但從未見過香港嘅有邊一個群體咧表現得咁鬼激動嘅。佢香港如今咧有一啲人咧表面上係歧視內地人，其實佢哋自己係歧視緊自己。佢話佢哋咧係唔想宣示同其他中國人，唔係佢好想宣示同其他中國人嘅區別，證明自己咧嗰種洋化嘅一面。咁佢話香港啊嗰啲毛嗰啲咧。嗰啲人無法正視內地沿海地區同埋香港發展水平嘅快速縮小啊，無法適應自己喺內地人面前啊優越感嗰種急速嘅流失，咁佢哋嘅心態出現咗問題，佢哋面對內地人變得極其缺乏呢個耐心，咁啊鍾意小題大做，咁啊唔識去理解別人。嗱，呢個咧就係《環球時報》覺得今時今日嘅香港年青一代咧，就係有咁嘅，即係佢嘅睇法咯。 佢厚道咗啦，我覺得。 係咪？ 係啦。 點樣厚道咗咧？ 係哇，簡嗱，即係香港人就係見到篤屎就即刻。其實咧，其實我哋自卑。 嗯， 我哋見到屙篤屎咧，我哋就感覺好似一篤屎咁樣。所以咧，即係我覺得環球時報佢已經係厚道咗㗎嚟。 係 ，OK。咁所以其實內地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評論啦。咁誒包括即係跟住，其實有好多人都有即係。我有好多內地嘅朋友都係有差唔多嘅睇法啦，即係覺得香港人好唔體諒啦，同埋就係話我哋嚟到呢度消費，咁啊即係譬如有一個，其實有一個都幾得意嘅，譬如仲有一個評論咧，我覺得都幾值得讀嘅，即係我有睇過，就係話佢話佢就批評呢個香港嘅本土派啦。咁佢話咧，呢個係一個人格嘅問題。佢話彷彿咧就當咗啲內地客咧，先天就係一個烏龜。咁佢話咧就存在咧就係一個罪嚟嘅。 點解烏龜嘅？ 啊，佢咁講嘅嗱，佢就話咧，佢話挑起事端嘅本土派咧，成日就會當咗啲內地人咧就係烏龜。雖然佢哋叫做蝗蟲啦，咁佢話呢啲人咧，譬如特別係揸住相機嗰啲啊，嗰啲咁嘅年輕人咧，香港年輕人咧就好似拍野生動物紀錄片咁。佢話你就然之後咧，你就然之後咧就明明只烏龜係縮埋個頭喺度休息嘅，你就夾硬揾啲嘢出嚟咧撩只烏龜，撩到佢龜頭都 沉睡巨龜， 係啦，巨龜撩醒佢，跟然之後咧就即係為咗影一幅靚相，不擇手段。OK， 嗱，我有個即係睇嗰篇就係咁樣講嘅，咁然之後咧就主動去攻擊佢，咁總之唔理噶啦。總之就係為求就影一幅靚相嘅啫。 龜頭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話，即係到今時今日嗱，佢就咁講啊，佢就話咧，即係佢話啲香港人鬧嗰啲自由行嘅人影響民生，又話嗰啲內地嘅客人咧係。蝗蟲，咁佢話又話佢哋唔衛生，咁咧然之後咧，佢話呢啲嘢我哋都仲可以忍啊，忍到已經忍無可忍啦，一句句蝗蟲，又話我哋嚟搶嘢，又話我哋支拿團，又話滾回中國，咁佢話你叫我哋點樣忍先？今日已經去到一個忍無可忍嘅地步。 咁你咪唔好嚟咯。 係咯，咁而家人哋咪發啲話唔嚟咯。 哦，係 OK。 係咯，但係嗱，即係問題就係你。是不是真的不嚟先？ 唔好啊！你唔嚟，我哋冇水冇食物， 我哋對人，我哋對你嚟唔嚟嗰個，我自己個睇法就是，我對你以往嗰個記錄啊， 係 存疑啊！即係你諗下， 好大鑊㗎唔嚟。 你記唔記得一港釣魚島咧？全中國啲人係嘛？嗱，又去日本領事館抗議。 咁個釣魚台釣魚島嚟嘅啫。 嚇、啊？ 釣魚台釣魚島嚟。 佢哋叫釣魚島。 哦、OK。 嚇、啊！咁今時今日你問奧巴馬啦。OK。咁啊，咁但係你見到以往都係㗎。係。我哋罷馬日貨。 係。 OK。 係。 唔揸日本車。 係。 唔去日本旅行。 咁你上面見唔見到日本貨啊？ 但係你係咯，但係以上三種嘢今時今日都仲見到㗎嘛？ 仲要睇日本 AV， 所以我哋 係咯，日本 AV 仲睇緊。 所以我哋真係好擔心佢哋真係咯，即係得個講嘢咯。 係啦，演出係不能必行嘅，唔使擔心，唔使擔心，我好肯定係。6月1號繼續有好多人會嚟嘅， 咁冇錯。 係啊，呢個 佢哋唔嚟，我哋真係唔得㗎。香港真係經濟， 所以我 冇㗎。 所以我冇 香港 GDP 跌咗幾個 percent 嘅，大佬。 我一啲都唔擔心嘅， 我好擔心。 我冇啊，蘇錦良啊，或者啊曾俊華咁擔心嘅。 哦， 係啊，因為我太了解即係國內同胞嘛。 好啊， 休息一陣先。 休息先啦，我哋即係仲有好多嘢講嘅呢單嘢。 聽只歌，我哋繼續講下。 繼續講事。 OK。 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迷离，向后已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永远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胸口被青春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遗失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